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在短短的时间实现人生最大的飞跃。这个地方叫做娱乐圈，所以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对此跃跃欲试。孙燕姿在那一年由一个寂寂无名爱唱歌的女孩到后来的万众瞩目，这样的感觉虽然华丽和梦幻，但是后来的路一定需要你通过自己的音乐实力来证明，这样才可以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今天。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女歌手同样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她在22岁那一年还是个平凡的女孩，2005年她从千万人当中脱颖而出，成为舞台上那个用歌声散发耀眼光芒的那个人，她就是2005年超级女声的前三甲张靓颖。 过程的快乐我不再那么寂寞，想要看到好的坏的所谓结果，但我学会了在伤口的时刻嘴角倔强向上扬着，是说话的人为什么那么多，我很怀疑他们又有几个了解真的我，每段流畅来去我为什么一定要辩驳，我宁愿唱歌或者保持沉默、渺小的我只要歌唱就能看到光芒，风雨中玫瑰只要扎根 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 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刚才这首歌曲叫做《你你你为了爱情》，很多人认识他，包括唱歌的人，都是在1995年《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部电视剧当中。但是也许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演唱的人刘雅莉她是何许人也。事实上她更多的是在香港的舞台剧方面有着杰出的表现。当年她在香港的演艺学院修习戏剧专业，在校内就主演过很多著名音乐剧，并且获得过最有潜质的演员奖。1990年开始，他正式的成为香港话剧团的全职演员。而真正令他名声大噪的，就是1992年在电视剧之前就推出的音乐剧《我和春天有个约会》。他饰演的就是剧中的女主角姚小蝶，而且这部剧也成为了香港戏剧史上的传奇。尽管后来我们看到的电视剧版的邓萃雯也是相当厉害的老戏骨，然而刘雅莉在舞台剧和电影上的精彩演绎也让她成为了这些不朽经典当中的女主角姚小蝶的化身。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香港歌坛苏永康《爱似狂潮》。 一个人逃不开寂寥，两颗心反复煎熬，渴望能与你相守到老，谁都挡不了。就算是那样的拥抱，发现你还是想逃。悲伤快乐紧紧的缠绕，却不能不要。熄了灯，我睡不着，回忆还任性喧闹。任情绪慢慢往下 笑，有多苦你不明了。爱是狂潮，爱是浪涛，我不要苏醒的太早，宁愿深陷泥沼，只求多爱你一秒。爱是狂潮，爱是浪涛，不计较你给的多少，不在乎梦变薄，只记得你的好。人心喧闹，人情绪慢慢往下掉，有多苦你不明了。爱是狂潮，爱是浪涛，我不要苏醒的太早，宁愿深陷泥沼，只求多爱你一秒。爱是狂潮，爱是浪涛，不计较你给的多少，不在乎梦变薄，只记得你的好。爱是狂潮，爱是浪涛，我不要苏醒的太早，宁愿深陷泥沼，只求多爱你。爱是狂潮，爱是浪涛，不计较你给的多少，不在乎梦变薄，只记得你的好。 这首歌叫做《爱似狂潮》，出现在苏永康大范围的走红之前。苏永康有几个难兄难弟，似乎都在90年代曾经有一时的光芒绽放，但是后来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在歌坛有更好的成绩。比如说许志安跟郑中基。接下来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在台湾歌坛有着相似境遇的一位歌手温岚。 云在走，在风中笑，心在烧，泪在掉，你的背叛没有人知道，说爱我好不好，就当作是乞讨，说出口只需要一秒，你都不要，我的痛像把刀，写在流看得到，你却在他怀抱微笑。如果连自尊都已经不再需要，这个世界什么爱你买不到，全都可以倒掉，海誓山盟变成一种玩笑。如果连誓言都已经不再重要，还有什么是值得你去骄傲？所有承诺随风燃烧，以你的爱已经停止心跳，你可知道？

我竟今晚又重温待你归来，还像当初淋雨，还像当初淋雨，还像当初淋雨。 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是特别为你准备的。各位好，我是林哥。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不算张学友的著名作品当中的其中一首，但是我觉得是非常轻松的一首。当歌手，你除了要炫技，除了要去征服别人之外，更多的时候你可能需要一些轻松的氛围和影响去感染其他人，产生共鸣。刚才这首歌叫做《暗恋你》，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在台湾歌坛跟张学友一样拥有着几乎完全的好口碑和好人缘的周华健。 花呀空空荡荡，你弄得太空荡，飘呀飘，无穷无尽，茫茫如白日梦一场，总是那么荒唐，那么轻狂，跌跌撞撞，那么混乱，孤单的一个人，天荒地老，晃呀晃，冷冷的夜晚是没有梦的弹簧床，茫茫然回到转眼瞬间，无意识流冷汗，多少爱的野蛮，爱的背叛，天旋地转，爱的迷惘，有点烦，你是寂寞那一半，爱很重，在云端遇见你的地方，在生命的转弯，你让我有天堂能想象，在云端你深邃的目光，从世界另一端最神秘的磁场，哎呀呦哎呦，梦一场，错过了多少次来不及的下一站，逃不掉，等好久等着我来坠入你的网，从此为你痴狂，为你浪漫，念念不忘，为你惆怅，一点酸一辈子，一人一半漫漫长，有月光在爱你的晚上，地平线那一段让宁静的时光去遗忘，有泪光凝望你的眼眶，望不清的海洋，一层层的海浪，哎呀呀哎呦晃呀晃，生命的转弯，你让我有点痛的想象，在云端你深邃的目光，从世界另一端最神秘的磁场，在远方有月光，在爱你的晚上，地平线那一端让宁静的时光 像周华健这样的歌手，简直可以在歌坛称得上一句德艺双馨。 这么多年他几乎零绯闻，而且始终坚持如一的效力于他的东家滚石唱片，而且被人称为是正能量满满的阳光类型的国民歌手，贡献了无数经典的流行作品，而且直到现在还在歌坛发光发热。接下来我们在大牌主打歌听到一位流行歌坛或者说娱乐圈的有一点开小差的学生，他就是似乎对这一切都看得很淡的叶蓓。 你还记得吗，在我初到爱你的时候有过你的身边望着你，已经忘了吗，从那次水草相见之后一直是我和你相偎，我们仰起头金色的太阳，你看还有那田园野上清香的气息，我们要歌唱，歌声划过天空，我们要相伴，像人们多么美，看着我嘴唇轻轻如动，微笑留在你让我们点头轻轻示意，汪悠悠看着你水中快乐影子和我自由自在的游，一起迎着太阳的升起和落下，

角，心思会无限的需要，呼吸过你就戒不掉，或者是为了满足闻得到发笑过的美好。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各位好，我是林哥。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小节，我们要听到两首来自于现场的歌声。其实现场的舞台演唱的功力才是真正考验一个歌手你的实力的时间。那些录音棚歌手因为有了电脑科技的发达，似乎修片也变得容易起来。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好久不见的陈淑桦。 谁让你心动，谁让你心动，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谁又在乎你的梦，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谁为你感动。如果女人总是等待出青春，他就会对你真。是否女人永远不要多问，他最好永远天真，为他所爱的人。谁让你心动，谁让你心痛，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谁又在乎你的梦，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谁为你感动。只是女人容易一往情深，总是为情所 陈淑桦淡出歌坛后的好多年，他的朋友、他的同事都还利用各种各样的渠道想要呼唤他能够重新出山。不过我们再也没有等到这一刻的到来。接下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同样要听到的是现场版本的空白歌，这首歌是蔡健雅写给杨宗纬的作品。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他的创作人的现场演唱。

做更多好事。 有何子侄的决心？ 他就是磨刀老人吴锦泉。梦想的伟大，不在于拥有，而在于付出。 北京时间18点整。